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雨木。神鬼猎人，神鬼猎人，The Revenant， 2015年的电影《神鬼猎人》。这个要怎么说呢？不能怎么一开始就讲这些，但是实在忍不住，忍不住。介绍看电影的感触。那就要提到这部电影，提到这部电影就必须念它的片名，念它的片名也就尽量诚心诚意的把原名也告诉大家，但是还是要念它的中文译名。可是这部片既不是神鬼，也不是很猎人，但是 The Revenant 就不是猎人的意思，也不是神鬼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这样，我没有要批判什么东西，因为这个中文译名的东西我自己非常了解，那是有它的原因的。对，忠于原名不见得是一个最佳的选择，这个是我明白的，只是就是茶余饭后的这样说，神鬼猎人既不神鬼也不是很猎人。好，那 The Revenant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在讲一个人没有错，好，它是一个人称代名词，不是英文课啦，就是它是在指人，它不是指东西。好，Revenant 这个人呢，他应该是被大家以为死掉了，可是他却回来了，却回到大家面前，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这个有看过电影的人应该就非常明显知道，对，他的确是这样。这是一部有关这个复仇与救赎和复仇与救赎的剧情片。大概在19世纪初期，有一群在美洲有一群拓荒者在这个不毛之地讨生活，都不毛之地也怎么讨生活嘞？还有他们的办法，他们捕猎野兽，叫，所以我写不毛之地是有点尴尬哦，因为不毛之地怎么会有野兽呢？怎么又能交易毛皮呢？这不毛之地不是指这上面，就是种不出东西来，太冷了，但是有野兽，所以这猎人们就是捕猎野兽，交易皮革，算是与大自然搏斗。其中呢，有一位猎人身受重伤，他在疗伤的期间呢，目睹利欲熏心的同伴，唯利是图的同伴，而这同伴自私自利的行为对他造成，他已经重伤了，对他造成二次创伤。于是啊，他在冰天雪地的边境里，他决定展开复仇。电影其实蛮好看的，不过这样讲有点无聊不会，这就是大概是这个大概的过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他是同名的小说改编，来自墨西哥的名导演嘛的指导的，他名字我每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念，Iñárritu 是不是？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。我不知道，读者可以留个话给我，如果知道怎么念的话，这是那个西班牙文真的是很难的一个语言，对我来说。男主角是当前的知名的两位男演员，Leonardo DiCaprio and Tom Hardy 领衔主演。那这部片获得多项的电影奖项肯定啊。DiCaprio 也因此因为这部片拿下他人生第一座 等待很久的期待也很久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，就是这一部，这是这一部。电影的片长超过两个小时，像是一种某种这种象征漫长的复仇之路，片长超过两个小时都可以说是很长超长的剧情片，也不是说超长啦，就是比一般来说要比较长，因为电影大概100分钟到120分钟左右，它超过120分钟。画面呢，色调是苍茫冰冷，给人一种复仇的孤单寂寞的感觉。超过九成呢都是户外场景，户外场景。与导演同样来自墨西哥的摄影师的 Lubisky 也是非常电影工作者里面的好手，为本片捕捉绝佳的光影变化。这部片的那个画面是拍得非常棒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，这是很非常不容易的一个，我不要一直说非常啦，这样讲好像很偏颇，我只是就是平常心的去说，这些画面是很漂亮的，很漂亮的。无论是一般观众或是专业人士，都可以在这部电影里面感受到、享受到这个 Lubisky 的视觉美景。当然，我在网站里面有穿插许多剧照，大家可以欣赏。我用比较大的尺寸，因为它的这个色调跟取景是很好看的。既然呢，本片获得大奖肯定，就拿大奖嘛，那就来点这什么影评的口吻，是不是？影评的口吻是什么？虽然这个《The Revenant》这部片，《神鬼猎人》包含了人与人、人与野兽、人与大自然许多搏斗的情节，而且还有动作场面、很小型的决斗、大型的群架，都可以在这部片里面看见。可是呢，The Revenant 的调性，它并不是动作的，它是偏向 drama， 它是讲剧情片，它是有内心戏的。尤其男主角的复仇之路，这一路苍茫的景色透着自我救赎的气息，打趣的说，这导演也是一如往常的又拍了一部很挑观众的电影。又看了，我是抱歉，我刚刚是不小心讲的哈，怎么没有这个浩大的战争场面还是动作场面，怎么没有那么多，怎么一下就没了？这大部分都是在那边独白，或是在那边挣扎，这不是我所期待的。所以他很挑观众，他很挑观众，这不是观众的问题，就是猪油炒菜各有所爱嘛，那就是这样。那除去了这个 DiCaprio 的拥护者，很多人是冲着他很喜欢他，只要他演的电影一定看。那有扣掉这个 Tom Hardy 的影迷，他也有相当数量的影迷。好，那再把这个电影的专业人士排除，也就是他就会去分析这个怎么拍、怎么演、怎么导、怎么样的，这个很懂的好，这些人，好，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。剩下来的不能说剩，其余的就恐怕看这部片看着看着就容易睡着了，就会这样子。但是感触上这刚暂停比较久，没有睡着，就是要有一种睡着的感觉。我联想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呢，这第一个叫做 Jackass 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差不多距离现在2020几啊，2016 2017差不多 在20年前，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Jackass， 红极一时。哦，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哦，那时候很喜欢看的。他也有拍成，他是电视节目，也有拍成电影。那这个 Jackass 它是一个单元剧，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，没有极限的内容。这是限制级的节目，所以没有极限的内容什么意思？他会去就是做一些疯狂的事情，不要命了。或者说我举个例子，他这个节目主持人Johnny Knoxville 和他的一些超大胆的，因为我觉得是胆，不知道是全身内脏只有胆吧，超大胆固定的班底跟这个 Johnny 搭档，在每一集都挑战不同的疯狂点子，例如呢设置一座户外常见的流动厕所，里面装满排泄物，听起来有点恶心了，但还没完。这个节目 Jackass 里面其中一个成员全副武装，戴着安全帽，戴着护肘护膝，就进入这个流动厕所，当然也绑好安全带。接下来就是所谓的疯狂的点子，外面开了一台这个盖房子用的建筑用的大吊车，把流动厕所当成溜溜球一样在空中甩荡了好几分钟。那后来大家自行想象里面后果是什么。那这个节目的娱乐感呢， Jackass 的娱乐感就是玩命，玩到让观众觉得快要闹出人命或是恶心恶出人命非常刺激的一种，应该算综艺节目啊。为什么神鬼猎人这个 The Revenant 是会感触会扯到 Jackass 呢？而说它是的中文名称叫做蠢蛋搞怪秀啊，我想起来了。这 Jackass 的中文名称叫蠢蛋搞怪秀，当时说不定你也有看过那再加上冰雪奇缘，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，就是神鬼猎人可以感受到每一段情节都暗示着意识形态，例如这个男主角与大棕熊，大熊野生的这个棕熊，他们的殊死斗，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奋战精神。男主角就是这个体型比例上真是悬殊啊，他就是死也不放弃，要跟这个大熊拼到底。那奋战精神告诉我们，他是一种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勇者，冰天雪地的复仇万里路找到仇人也得先活下去才可以嘛。人与大自然的搏斗呢，这个对抗呢，又暗示着人只要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环境呢也有他自己的态度，两边是对抗的，而不是说你是男主角你要去复仇，而且你的理由充分，你也非常的应该去这么做，那我就不要下雪好了，我就让天气暖和一点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环境有环境自己的态度，人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这必须要对抗。男主角也遇到同病相怜的原住民，在他的旅途上遇到这个人。这个人就看男主角是身受重伤，就照顾他。素昧生平，完全是一种很狭义的照顾。这样的际遇，这样的造化，让男主角受到这种一种知遇之恩救命之恩。而这个救了男主角照顾他的这个原住民，他的下场在电影里面有演，也暗示了一种人生无常也不是说好心我们希望有好报， 但不一定好心就一定有好报，就是人生无常嘛。等等种种云云都是这部片描述男主角复仇的过程。你看他每一段都有一些意识形态在这边，好，就是弦外之音这种告诉我们。而导演安排的东西都是蛮重的哦。都蛮重的。欸，糟糕，我家冰箱的那个马达在运作了，不知道会不会录进去啊。坐位置离冰箱很近啊。但我没有录一录呢，开东西来吃啦。希望不会影响到录音。好，这导演安排的东西，回到电影啊，导演安排的东西是蛮重的，血腥暴力之强烈，观赏的时候我自己有点承受不了，但他太真实了，太真实了，那看着看着我就有点出戏，就有点想到别的事情了，于是油然而生一种没办法形容的感觉。但还是要写下来，没有办法形容，还是要形容出来，不是为文造情，因为我做这一行的，我不能说是从头到尾在说一个，这是一个没办法形容的感觉，这样就没有诚意啊。过了一段时间沉淀，那我也看了一下，国外网友在网络上一些比较诙谐的 review 啊，比较诙谐口吻的 review， 看过这部片之后的，他是说到The Revenant is Jackass plus Frozen， 就是冰雪奇缘版的蠢蛋搞怪秀。欸，我看对，我当年有看过这个，真的是，但是男主角跟这个蠢蛋搞怪秀里面的主持人一样，他真的是很疯狂，都不要命了，这样一路，可是环境不是，可是就是整个大环境呢，就像冰雪奇缘般的，真的是就扯得有点离谱啊。爱看电影电视剧的读者们也许会莞尔一笑，的确我当时看着看着就出戏了，那种没有办法形容感觉，就这意思，我就想到这个东西。那这个比较轻松的东西说完了，也是有一些认真的深层的东西像是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是他的在电影里面最后的对白，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啊。我们在西部片就是美国人是率先创出来一个电影类型，西部牛仔那种的德州或者是路易斯安那这地方哦，这是一下讲不完全播，但是大家知道那意思就可以了。西部片，我们看西部片的时候，实际上看到这个对坏人就地正法，就地正法，那坏人就被正法了嘛，但是那一刹那之前会先问这个歹徒，问这坏人说有没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，是吧 ？Any last word？ 有没有什么遗言要交代？那这种时候交代遗言呢，就会说出一些 best line， 也是这是就是一些所谓的经典对白啊，这是距离万钧的那个对白。那不是随便说个两句，然后就被就地正法这样。常言道将死之人其言也善。就是快要被这个正义不要被要被正被正义打败的时候，他都会说出一些真相喔，真心话。而在这部片里面神鬼猎人，男主角的死对头，男主角的这个坏同伴，在最后呢也说了一个最后的对白啊，这万水千山只为了复仇吗？就算如此啊，也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他说的。 你千里迢迢走了这么远来，就是要取我的性命吗？那你就取我的性命吧。我死了，你又可以改变什么？已经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，逝者已矣。好，那打趣的说，这个尾段的把这戏看，就是我这一路都看得走神了，看得想到别的事情去了。但是这个结尾啊，我把我的这个注意力全部拉回来，这结尾实在是非常的有意思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嘞？我就是静静的想一想这句话，就算如此啊，也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想要找到某个人，对他说什么，对他做什么，对他这样，对他那样，寻找的过程当中，也许有顺利的时候啊，有不顺利的时候，有顺有逆，耳边呢飘过人家说的那何必呢啊，耳边也飘过人家说的放弃吧，算了啦，就看开点啦，或怎么样的，坚持什么呢，这些。但是只要意志够坚定啊，或者是内心的那个欲望够强烈，我们终究可以找到那个人。而有意思的是，所有人都笑过何必，劝过放弃，一模一样的话，有我们想要找的那个目标。还有说我自己有某种深仇大恨，嘿，然后我就是要找到Tom Hardy， 我跟他决斗，嘿嘿。那路上有一路上有很多人劝我算了啦，那汤姆哈迪很忙的，你谁啊，你不一定找到他怎么样，而且你那个坚持又是何苦呢什么的，对的。这些我都听了，我都不管，我就冲到底。那我找到汤姆哈迪的时候呢，这汤本人跟我说一模一样的话，那你这样找我是何苦呢，好吗好吗，那你想对我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啦。但是这又能改变什么呢？就他本人来告诉我的时候了，那时候会被某种程度就会被打醒，你知道吗？好像，不是说瞎忙了，也不是说，自己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，其实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干嘛，就是别人劝没有用，他也没有要劝我，但是这个当事人对我说，会把我像从梦中打醒一样。回到这个电影里面，复仇的过程让男主角一方面成长，另一方面以为找到这个仇家，做出了断，画上句点，就是他的电影在讲这个。可是对我自己来说，找到仇家的那一刻不是故事的结束，而是开始，这男主角真正成长的开始。好，那一段也是这部片最精彩的地方，但是这部片也在那里就结束了哈。好，像是相同的意识形态也是我们人生最精彩的一页，分享给你。我最更进一步具体的说，这是我没有写下来的，也就是当我们一直想要找到某一个人，然后去做那些我们一直坚持的事情，他可能欠我们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要跟他讨回公道怎么样。也可能像电影情节里面一样，不是讨公道，而是他太坏了，他真的是我要去告诉他不可以这个样子，其实也是讨一些东西回来的意思啦。但是我一开始有说，这是一个复仇以及救赎的故事。其实复仇是非常负能量的东西啊。那怎么样又得到救赎呢？就是像刚刚说的，这个当事人告诉你，我的命你就拿走吧， 我栽在你手上我也认了、啊、我都不够坏你知道吗，就是我没有坏的彻底，我把你先干掉怎么样啦、啊、这样被你反将一军了一样我也认了、啊、但我想告诉这个主角你啊，就是你这么做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，那不像是跪地求饶，就是听到那种话像是一种被打醒得到救赎。嗯，我觉得有这个味道，嘿，有这个味道。好，那就是把这些感触分享给你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谢谢你的这个聆听。也介绍一下我的网站叫雨幕散文故事，这篇神鬼猎人也是有写在这个网站里面。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听到这段录音呢，如果你刚好已经在这个页面，我就很高兴你能够来看看，那当然也欢迎你有空常回来看看。好，谢谢你，再见。